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梦醒人不见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，也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找到梦见你的地点，就让一切顺其自然，我已经走遍你双眼里的视线，未来只是梦幻，可现实平淡，那爱的浪漫， 水波让我想起你我相识的地方，你说要带我去那梦的水下，一起去看那芦花在飞呀，春去秋来没有你的消息，我的爱人是否别来无恙，也许从此你将

哪里找